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要马上到十一假期了啊，可能很多人都要选择去旅行，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话题呢，也是聊一聊跟旅行有关的故事，说说你在旅途中遇到的最有趣的人。 对啊，马上就要放国庆节假期了，想到就特别的小欢喜，迫不及待的要制定旅行计划去旅行了，是吧？ 嗯，对啊，萱草准备去哪玩呢？ 啊，我准备去不去远的地方了，毕竟带孩子嘛，可能去一个郊区玩吧，玩个几天就这样。 嗯，就在北京周边啊。 对。 对，也是十一假期，主要是去哪儿的人都多。 对，真的是，但是，你说父母有时间有假期的日子也就那几天，就没办法。 嗯，对啊，只能赶到那几天玩。嗯。所以就是又贵又那个。 人又多。 人多的，对。 我跟你讲，我订的住宿一晚上就要1000多块钱一间房子。 哦，我真的贵。你像我一般都淡季去嘛，我出去玩，像去特别热门的景区啊，住宿才一晚上才100-200的，就真的要省太多了。 还是跟那个女生拼床的那种是吧？ 没有，自己一个人睡哦，真的超便宜，可以选择这个淡季的时候住青旅，会很好 的。哎，那你这个十一节假期准备去哪玩呢？ 假期因为太热门嘛，我应该不出去了，就在家休息，然后还有就是准备一下那个10月份的巡演，马上就要开始。 嗯， 对了，就是我和萱草还准备了一首歌呢，在北京站的时候要一起唱给大家听。 是的，期待一下吧。假装听不出来，这是莫大人自己的广告。 哎呀，好，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一个人去巴黎》。 没有人会愿意丢弃最初的自己。 好，那开始看一下我们这一期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啊。这个朋友叫做爱幻想的高龄少女，她说呢，遇到过一个70多岁的老爷爷，他看着我半天，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最后呢，他对我说：“小姑娘啊，要好好生活。”当时我的眼泪差点就出来了。我的家人不太擅长表达，父母呢也从来没有说过安慰的话，所以呢我很感动，一直记得。我是一个轮椅族 啊，坐着轮椅的姑娘，怪不得这个爷爷会这样的看着你。 嗯嗯嗯， 然后说出这样的话， 爷爷可能会觉得说你真的是很不容易吧，是吧，想要鼓舞你一下。嗯，鼓励你一下。 想问是什么样的作者能写出如此梦幻剧情，当那天我划开了手机，却收到你道别的视频，想的故事就要 ending， 真的不敢相信。可是你说再也回不去，想到起床再没有番茄和鸡蛋，当初一起约定的巴黎。 I didn't make it though but you still 不知不觉忘了走到哪里，慢慢把从前的故事抛弃，又变得没有目的，只有一颗放纵的心灵，找个地方慢慢把你忘记，就算寻找旅途的意义。所以我决定一个人去巴黎，至于错过的谁都不用可惜。 第二首歌来自于穆小雅的《可能否》。 小巧匠他说呢，在我初三那年，跟我姐两个人去宁夏旅游，旅行团有个大二的男生经常跟我们一起玩，然后我好像就喜欢上他了。6天后我们返程，我想起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于是想方设法的去翻我姐的手机，去找上次在沙坡头我用他手机给我姐打的电话号码，后来加了他 QQ， 他知道我喜欢他，可是我们没有在一起。 现在我高三了，和他没联系了。哇，初三的时候，哎，这么小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哎呀，现在小孩子都小学的时候就情窦初开了，就很早熟。 真是不一样啊，时代不同了。 我害怕我会爱上谁，他说呢，旅行中遇到的小哥哥很暖，很照顾我。爬山呢，因为穿的露脚踝的裤子，他就蹲下来用手帮我搓脚踝，摩擦生热，很感动。我们还约定好去彼此的城市，我去他的城市，他就带我去吃好吃的。我说我喜欢大叔，就让我喊他大叔。时间过去好久，但是呢，这份温暖依然在心里。大叔现在还好吗？好久不见。 哎，我发现其实旅途中可能风景还没有那么重要，可能更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遇到的人吧，特别是会有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的人，可能会记很久。 我跟你说，很多的人，你像特别是丽江啊、云南大理这种地方，就会很多人是奔着偶遇邂逅去的，就是他 可能 去到那个路上就已经心里在怀揣这样一份的期待了。 而且大部分人去那边玩的人都是刚刚受过感情伤的人啊，就是比较空窗，然后又比较寂寞，就特别容易会爱上一个新的人吧，我觉得 特别容易冲动。 对，我的眼睛能变色就好了。他说呢，一个人在西安玩，独自走在城墙上面，遇到陌生人叫他帮我拍照，然后就一路走走停停，谈天说地了。还真的是，哎，我这个特别感同身受，因为我之前就是每次去西安都要在城墙上一个人走走，觉得特别的有感觉。因为北京的城墙已经没了嘛，所以特别喜欢那种大城墙的感觉。 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可能我还没忘掉。那个他吧， 下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贝壳风铃》，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想到了大海边啊。 对，叮铃铃的那个被海风吹响的清脆啊。 对。其实说到十一假期嘛，就是最近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就发生了一件特别伤心的事儿。 刚才莫大人跟我讲过了，觉得好苦逼啊。 对对，就是他本来是把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连在一起，中间还请了几天假，就专门去准备环球旅行的，想先从非洲开始，然后玩到欧洲。但是呢，他们所有的机票、酒店呀，包括当地的地陪导游都已经订好了，钱都交完了，不能退那种。然后呢，到北京国际机场准备出发的时候，那个机场的这个安检人员跟他说，就是直机人员跟他说，你们缺少一个俄罗斯的过境签，因为要先飞到莫斯科，然后再转机到开罗嘛，所以就没办法去了，没办法过境呢，就没办法这次旅行了，然后就整个后边的计划全都乱了，然后就开始退票啊，然后酒店什么的也不能退，最后机票就退了200块钱，然后想着说，哎，那既然非洲去不成了，对，咱就去欧洲吧，又订了去欧洲的机票，订完之后。然后才发现签证要到28、29号才能开始，就是说订那个机票也去不了欧洲，就等于又浪费了。然后这几天就在家待着呢，特别可怜， 特别想抱抱他们，怎么能那么衰。 对，好可怜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出门旅行，尤其是去国外旅行的话，一定要做好攻略啊，千万不要想当然，尤其是这种签证这种东西，你少一个你真的走不了。 对啊，说不能走就不能走。 对 对，因为很多国家没有那个 落地签嘛，所以还真是挺麻烦， 就要提前做好签证。而且有的国家转机你可能还需要其他的手续是吧，你一定要 对 提前做好攻略的。 对，转机要有过境签的。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张子豪的《可不可以》。 我们这期话题呢叫做在旅途中遇到最有趣的人啊。这个叫做王天后爱吃西瓜的朋友他就说呢，我就是这个天地间最有趣的崽儿，没有人比我更有趣， 所以自己就是最有趣的人了是吧，好自信、 那你多出来玩呗，让我们遇到你。 对对对， 让我们也开心开心。 嗯，忽悠我超级爱你的阿威他说呢，之前在车上遇见过一个人超好的小哥哥，我们坐在一起，当时呢是中午，阳光还挺刺眼的，我旁边的窗帘因为卡住拉不上，所以呢睡觉的时候我就一直拨刘海挡光线，那个小哥哥就用手帮我按住窗帘，后来呢帘子被前面的大叔超霸气的一把关上了，现在想想还是超级暖心啊。 哦，真的是真好。 哎，他说的这个经历啊，让我想起来，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上大学有一次过年回家坐绿皮车去、那个回家嘛，还是绿皮车 啊。 然后当时可能穿少， 硬座是吧？ 对，当时穿少了，特别冷，到夜里我是硬座。然后旁边有一个一家三口，其中有一个那个男的，他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我披上了。要不是他有那个老婆孩子在旁边，我真的不太敢，因为我觉得一个陌生男生给我披上衣服嘛，就会觉得好暧昧的样子， 哦、害怕。 对， 哦。 但是那个男生，因为那个男人已经有妻子和孩子在旁边嘛，我就很放心，我就特别超感激他。 对，我觉得这样就尊重女性，然后照顾身边女孩的这种人，真的是挺 man 的， 对， 挺绅士的， 对，特别有魅力。 对啊。所以呢我们也要做一个这样的人啊，多温暖身边的人，不要像那个霸座男霸座女霸座大妈霸座大爷做那样的事儿啊。 嗯， 对，最近这个话题也超火。我觉得我经常去外地跑嘛，然后坐火车坐飞机的，但是我觉得真的挺幸运的，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就是霸道的人啊，一般都是大家非常客气的，比如说你要想换个座的话，大家都会很乐意，就不会说不同意之类的。 是的， 还是好人多吧。 还没有过期，我们就别再分离。可不可以接受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就只有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景到处看遇到。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趁我还没有过保质期，趁你还愿意，趁我还没有过保质期。 绝情，趁你还愿意。 哦，我的心怎么？下首歌来自易安音乐社的《长大请回答》。 嗯，长大了就可以自己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呀。 嗯，对，我觉得人生啊，这样自由的感觉是最好的。 第二次谈，他说呢，有一次去杭州玩，在路上堵了好久的车，快赶不上火车了，我就遇到了一个大姐姐，她要我叫她姐姐，然后呢，就带我坐她朋友的车，送我去西安火车站。走之前我们互相加了联系方式，叫我到了杭州后呢给他打电话报平安。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现在还在联系，感恩我又多了一个好姐姐。 嗯， 哇，这真棒、啊、 遇到真的是遇到好姐姐了。哎，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杭州玩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不太好的姐姐。我记得那会儿是我和我女朋友去杭州玩，然后那天正好想要前女友、 嗯 没有没有，就是当时呢我们是要去龙井村玩的，结果坐公交的路上呢我们就聊要去龙井村嘛，然后旁边突然有一个大妈搭话说，哎，你们要去龙井村吗？正好我是龙井村的，我们一起走吧。我们当时还觉得哎挺开心的，挺暖心的，但是越走越觉得不对。他一路呢都在跟我们说他们家的茶叶怎么怎么样，然后龙井茶怎么怎么样。后来呢我中途觉得不对，然后就跟他走了两步，我们就说哎呀我们突然肚子疼，我要去个卫生间什么的，然后我和我女朋友去了厕所，然后就跑了，就躲过那个阿姨了。后来我们在网上查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就是那种套路嘛，就是他们本来不是龙井村的，他们是龙井村山顶上的一个另外一个村子、 嗯、 然后他们卖的茶呢也不是正宗的龙井茶，而是他们所谓的高山茶，但实际上呢是一种野茶，懂吧？根本不是好的龙井。 明白。 所以他就 是 想把我们骗过去买。 营销手段嘛，是不是拉客？ 哎，对，就是对，就骗到他们家，然后去品他们家的茶，然后再让你买，花很多钱。 那我觉得这样子，如果你最后不买的话，会难道会遭遇一些其他的暴力吗？真的是不太敢想。 我觉得应该会。对啊，对，觉得还挺危险的，就觉得旅途中还是危险。要、 嗯、 不是在旅途中还是要有一些防备心理的，就不要被一些人给骗了。 对，所以我觉得在旅途中遇到的一些好心人，大家也是要稍微区分一下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对吧？就是你要有一种防备心理去、 嗯、 去准备看待这个事情。 嗯，对。心怎么、难道是冰凉的月光让我滚烫吗？难道是渺小才伟大？别忘了这牵挂、哦、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莫大人的《洱海》。 哦，其实说到旅行嘛，突然想再放一下自己的歌，这个求了萱草很久才通过的。 没有很久吧，超自恋的莫大人说，哎，我觉得我这首歌简直是点睛之笔。哪里点睛了莫大人？ 把你的眼睛点没？ 闭上 闭上眼睛听吧。 对， 闭上眼睛听， 不敢看，不敢看。 对，其实这对，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去洱海的时候，就是去云南玩的时候写的一首歌，觉得还挺就是符合当时的心境吧。对于自由啊，对于远方的那种追求，其实呢。放这首歌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马上十月份莫大人的全国巡回畅聊会要开始了，今年呢会走过中国的11座城市，从北京出发，最后一站在成都结束。然后呢，而且首发站啊，就是北京站那场演出呢，还邀请萱草作为嘉宾来现场跟我们一起玩。因为每次去巡演的时候都听到朋友说，哎，这个萱草怎么没有来啊，什么时候萱草能跟你一起来唱歌啊。所以呢，这次我就把萱草也请来跟我一起跟大家在现场面对面的聊聊天，唱唱歌，然后说一说这些年来的故事，觉得还蛮期待的。 对，我还跟莫达人准备要合唱一首歌哈，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啊、哦。第一次唱，有可能是唱那首歌，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练习。 对，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一首原创歌曲啊，就是还没有发过的，所以 不是原创，是我们的新歌，不是我们俩写的。是我们、 但是是 别人给我们两个人写的，对，已经写了很久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唱过。 哎、对，所以说那个非常期待一起分享一下啊。如果呢大家想要来现场跟我们一起玩互动呢，可以在莫大人新浪微博的置顶微博里找到演出的具体信息，期待在现场和你一起玩。 嗯，最后再分享一条留言啊，这个朋友他叫做杨洋的苏玉宁，他说呢，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了莫大人萱草，还有我的大胖子，你们都是最有趣的人啊，爱你们。 嗯， 其实我想说也是特别开心能够遇到你还就是所有的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家，相聚是一场缘分嘛、不只是说大家会感激我们的存在，我们也很感激大家的收听。 嗯，对啊，其实漫漫人生路嘛，也像是旅程。我觉得在人生的这个大的旅行中，我们能彼此认识，然后相伴这么久，不管是通过声音啊，还是歌曲，还是某一种方式，我觉得都是特别缘分的一件事儿。非常高兴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而我们也能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好，那我们这一期关于旅行的节目呢就做到这里了，在这里呢祝大家的11假期过得愉快哈，出门注意安全。 嗯，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 嗯， 拜拜。 好，拜拜。 我想起你微笑的样子，那是我见过世间最美的天使。我想起你写过的句子，有刻意的掩饰。我们都是追梦的孩子，冲动着在青春里放肆。我们都是善良的孩子，骄傲着在回忆里矜持。我们都纯真的孩子，憧憬着在时光里飞逝。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懵懂着用自己的方式，彷徨着写自己的故事。我们都是追梦的孩子，故事。